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从未来一段时间看，晴空和新鲜空气将维持一段时间。周二到周末白天最高气温维持在15摄氏度至18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在4摄氏度到6摄氏度，深秋入寒冬，只差临门一脚了。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国各地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部署在全国范围内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探索实践，完成省市县三级监察委员会组建工作，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日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次颁发空间科学奖章，杨利伟与另外三国宇航员一同获此奖章，向中国航天人致敬。11月开始，部分银行对2016年12月31号之前发卡，且今年前三季度未发生任何交易的双领卡进行账户信息管理升级。升级后，长期不用的双领卡将不能使用。据悉，未来海淀区内的三级医院将全部开设康复医学科，有条件的二级医院开设老年病科。除了开设学科，还有一批医院将通过转型加入医养结合。有消息表明，2018年将有三部大片率先在央视纪录频道推出，他们是《如果国宝会说话》、《航拍中国》第二季、《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秋色渐浓，越来越多的市民选择到郊区山里寻找秋韵，但是部分驴友抛弃常规线路进入景区的非开放区域，最终被困山中的事情近期屡屡发生。秋冬交替之时是多种皮肤疾病的高发季节，九六九提醒，银屑病冬季容易复发，偏食和嗜好辛辣刺激食品更有可能加重皮肤病，注意合理饮食。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969。 在经历并见证了摇滚音乐的衰败、校园民谣的起落以及网络歌曲的入侵等市场变迁之后，贾楠并没有认同当前的流行音乐文化，却也没有放弃对音乐的梦想，反而更加坚定了作为一名独立音乐人的信念。于是在2005年，贾楠与崔文斗联系，成立了一个楠和文斗的组合，一举拿下了当年 CCTV3 十大新人第一名。同年，楠和文斗第一张专辑《混了31年》发行，进而《让泪化作相思雨》红遍了大江南北。这里是经典969，每晚7点都市夜归人，我是主持人亚威。听到楠和文斗《让泪化作相思雨》。 这是一片很寂寞的天，下着有些伤心的雨。这是一个很在乎的我和一个无所谓的结局。曾经为了爱而努力，曾经为了爱而逃避，逃避那熟悉的往事，逃避那陌生的你。这是一片很寂寞的天，下着有些伤心的雨。这是一个很在乎的我和一个无所谓的结局。再也不知道你的消息，再也不知道你的秘密，只有那熟悉的往事，只有那陌生的你。在那些黑色和白色的不再有蓝色和紫色的记忆，在这个相遇又分手的年纪，总有些雨打风吹的痕迹。为了那苍白的爱情的继续，为了那得到又失去的美丽，就让这擦干又流出的

起的午后，忽然不想让你知道，你的爱我已经戒不掉，就让思念淹没，我不想逃，反正你将永远不知道。 有一条基本规则，就是时时要替别人想一想，时时要想一想，假如我做了他，我应该怎样？我受不了的，他受得了吗？我不愿意的，他愿意吗？你能这样想，便是好孩子。一个人如果能够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凡事都设身处地的为别人着想，自己不愿做的事情也不强加给别人，这样的人才能算是一个厚道的人。 再见不会是永远，说爱我别说承诺，爱我不需要承诺，不后悔就让它心碎，宁愿孤独的滋味，不被了解的人最可悲，反正爱不爱都有罪，要走也要擦干眼泪，爱过多少人，在一起的人，试问爱你有几分？别问太多的伤痕，如果不懂伤有多深。别问最爱我的人，伤我有多深。

全国最大的菊花基因库南京农业大学菊花基地向公众开放，3000多种造型色彩各异的菊花争奇斗艳，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参观游览。我国全球二氧化碳监测科学实验卫星数据正式对外开放共享，这也意味着继美国、日本之后，我国成为第三个可以提供碳卫星数据的国家。我国超级工程港珠澳大桥珠海连接线即将全线完工，根据工程进度，港珠澳大桥预计11月底具备工程整体验收条件。即日起至2018年3月24号，中国民航将执行2017-2018冬春航季航班计划，目前全国民航航班换季工作已准备就绪。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969，记忆中的声音。 但不能停留，我给

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万人空巷围观电视剧《梅花三弄》的情景也只是依稀记得了，那个时候还是黑白的电视剧多，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想起这首歌的时候便会一起跟唱。如今看剧大家似乎很少再用电视了，都说红尘中牵挂羁绊如此之多，然而人生苦短，何不潇潇洒洒走一回呢？这里是经典九六九都市夜归人，我是亚威，听到叶倩文潇洒走一回。 Hey, oh.